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 跨越2个世纪，历经90余年，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与失踪震撼了世界。寻找北京人头盖骨，从20世纪初的周口店，到1996年日坛公园的秘密发掘，这期间都经历了什么？北京人头盖骨是灰飞烟灭，还是依旧在世？阿波丸上有没有北京人头盖骨？历史谜团层层迷雾，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 今天我们继续为您选播越南先生所著的《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本书由海南出版社出版。昨天我们向您介绍了1926年10月17号，瑞典皇太子携夫人在安特生等人的陪同之下从日本来到北京，一场震惊中外的科学报告会也由此拉开了帷幕。那么这场报告会都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10月22日下午20时，以中国科学界人士为东道主的欢迎大会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礼堂准时进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天津和北京的中外学者和知名人士，继丁文江之后继任的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所长翁文浩在会上致欢迎词，皇太子接着致答谢词。第一位做学术报告的是中国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和学者梁启超，他做了题为《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长篇报告。就当时梁启超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声誉，他第一个在这样的会议上演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继梁启超之后，在华的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报告他和法国博物学家桑志华在鄂尔多斯高原考察的收获。德日进是应天津北疆博物馆创始人桑志华神父的邀请来到远东进行工作的。世所公认，法国科学家对人类远古的研究和探索极具前瞻性。在近一个世纪中，法国考古界在世界上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德日进和桑志华两位神父在中国的考察成就早已被世界所熟知。欢迎皇太子盛会当然应该由法国人参加并且演讲。由安特生做报告的时候来了，他是作为押台人物最后一个登场的。安特生代表维曼教授介绍了在乌普萨拉大学关于古生物研究的最新成果，接下来做了亚洲的第三纪人类周口店的发现的长篇报告。在报告中他说道，所发现的牙齿中一颗是右上臼齿，大概是第三臼齿。从照片看来，他那未被磨损的牙冠所显示的特征本质是属于人类的。另一颗大概是靠前面的下前臼齿，他的牙冠保存很好，没有磨损。 照片上所显示的特征是一个双尖齿。周口店出土的旧齿在特征上与哈贝尔从北京一家中药店购来的那颗牙齿相似。这件标本在1903年由施洛塞尔描述过，它是一颗左上第三臼齿，它的牙根合并，但齿冠磨蚀得很厉害。根据石化程度，施洛塞尔认为它可能属于第三纪的，分类上暂时放在真人或类人猿。施洛塞尔在描述这个牙齿时所做的推论很值得我们回味。他当时指出，未来的调查者可以指望在中国找到新的类人猿第三纪人类或更新式早期人类化石的材料，因此周口店的发现对他的预言做出了肯定的回答。现在比较清楚的是，在第三纪末或第四纪初，亚洲东部确实存在人类或与人类关系十分密切的类人猿，这一点在史前人类学领域是至关重要的。周口店的发现给人类的起源于中亚的假说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在一连串链条中又增加了重要一环。就是安特生的这个报告使得几乎所有与会者都懵了，因为在亚洲大陆上从未发现过年代如此久远的人类化石，在这个板块上哪怕是一丁点儿关于人类化石的消息都会使人感到强烈的震惊。论文演讲完毕长达1分钟时间，台下仍然没有丝毫的反应。安特生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局面，是由于这个消息的震撼力太强大了，哪怕是极有预见的科学家面对这个消息时所产生的强烈冲击波也无法立即适应。安特生顾不得听取众人的反响，他相信他们会清醒，并由此对自己这一伟大的划时代发现投之以敬慕之情的。现在最要紧的是要使大家尽快相信这是事实而不是梦幻。于是他开始放映两颗人类牙齿的幻灯片。安特生没有白费心机，一切都如他预想的那样顺利和自然。这次欢迎会他语惊四座，一炮打响了。北京人的横空出世把安特生的事业推上了辉煌的尖峰，并使他的名字在科学历史史册中理所当然地占据了一席之地。安特生盛名的光环使他同时代的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们都黯然失色，瑞典民族良好的形象给安特生提供了成功的机遇，而安特生也不负众望，他的巨大成功又为瑞典民族涂上了一层耀眼的光彩。经与会的美国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实在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的格利普的提议，这一人类种属被称为北京人。随后几天，中外的新闻媒介纷纷报道了这个耸人听闻的消息。北京晨报以显著位置做了这样的报道，题目是周口店发现之最古人类牙齿，安特生前晚在瑞典皇储宴会席上发表演说。这篇报道当中讲，安氏发表其重要科学的发现地点位于北京25英里地内，曾在这里掘得人类牙齿一枚，现已变为化石，此乃世界前古之人类化石，不仅其年代久远，关系重要，即此足证亚洲实为人种之发源地。人种之发源系在亚洲，久已成为定论，渐次移至欧洲，而足以证实其假定者，即在爪哇曾发现猿人，而猿人似非人类之直接始出，不过后来人类特别分支之一种代表而已。此类人散布于爪哇等地，近几年来渐注重亚洲之发现。最初山家丁氏及李中特氏发现猿人石器，证明亚洲已有石器时代人类之存在。 后中央亚细亚考古队在蒙古发现极多之上古石器时代之器具，由此证明北欧洲、北美洲处于冰川时代，而中亚地方人类已广为分布，而此时之南欧洲已有上古之人类，环居于地中海沿岸，石器及骨均有采寻，唯在中国虽已发现石器，但无骨骸可考。仅德国古生物学家施洛塞尔于1903年在北京药店获得人齿一枚，或即第三纪时代之物，但其来源无处可寻。若与今日安氏在北京附近所发现之人齿，其价值年代之久远，不可同日而语。安氏因如此之发现而开科学之新纪元，此种发现之所以重要者，即在人类残骨留存年代之久远，殊令人可惊。即就今番之估计，其年代当在50万年以上，亦有推算近100万年者。总之，其为最古人类之残屑，毫无疑义。又该科学家等已正式公布此种古人迹之发现，将定名为北京人，并称此种极珍贵之北京人已与世界最古之其他二猿人遗迹，即皮尔唐人与海德堡人，将并列陈列于欧洲博物馆内，以供世界考古学家之研究。周口店发现北京人的消息一经传出，就像一枚重磅炸弹震撼了当时的科学界，它使一切致力于远东特别是中国考察的科学家都蓦然回首，以无上崇敬和羡慕的心情向周口店集结而来。哪怕稍有一点科学考察知识的人都知道，安特生的发现只不过刚刚揭开远古人类帷幕的一角，在他的后边将会有更加辉煌迷人的风景。接下来便是一个举世闻名的科学发掘计划，周口店的发掘开创了一个国际间真诚合作先例的同时，取得更加伟大的成果似乎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安特生的报告震惊了世界，随后涌现出了一场国际合作的发掘周口店的行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涌现出了哪些著名人物呢？他们和北京人头盖骨之间又发生了怎样微妙的故事呢？ 在向周口店云集的科学大军中，首当其冲的是布达生教授。这位来自加拿大的世界一流学者，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之初就应聘来华，并被任命为解剖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人的体质特征研究。他和安特生有着良好的共识关系。当安特生在进行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时，就积极邀请其参与工作，而布达生也不负厚望，在墓地调查中提供了很多重要的线索。后来安特生请他准备一个关于研究仰韶村出土骸骨资料的专题报告，布达生热情合作，很快写出了颇受科学界重视的论文，叫做《奉天砂锅屯及河南仰韶村之古代人骨与近代华北人骨之比较》，为安特生的成名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布达生关于中国华北人遗骸特征的研究，其论证之缜密，质量之高，一直作为常被引用的关于中国人体质人类学的经典论文之一，并成为后来的人类学家很难逾越的高峰。尽管布达生和安特生于1926年初筹备的那项以新疆为目的的中亚考察项目得到了瑞典科学研究委员会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但由于周口店的意外发现与强烈的震撼力， 他很快放弃了这个计划，并把目光盯上了北京人，并由此为进一步发掘事宜热切地奔波起来。他迅速找到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要求更改先前的中亚考察计划，把资助经费用于周口店的发掘和筹建一个体质人类学研究机构。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为美国基督教会创办，同后来的燕京大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国外各门各派的教会纷纷向中国渗透，如著名的圣公会、梅以美会、长老会、公理会等等。协和、燕京都是公理会所创办，其庞大的经济来源主要来自教会本身和美国各大财团，如煤油大王、钢铁大王、摩根财团、洛克菲勒财团等。这些财团对协和和燕京都有大量的捐款。协和医学院尽管坐落于中国北京，却在美国纽约州立案，其毕业生受领的也是纽约州州长签字的羊皮文凭。入校学生要取得一纸羊皮文凭，一般需要在燕大和协和两个学校努力8年方可得到。后来在中国医学界颇为著名的妇科专家林巧稚，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下艰苦地完成了8年学业，又毕生从事于医疗事业的一个典范。北京协和大楼是由十几座5层、4层、3层连在一起的，占地几千平方米的巍峨而雄伟的古典建筑群落组成。协和礼堂与附属医院皆与大楼连在一起，全部绿色琉璃瓦大屋檐宫殿式建筑而成，内部装修全为当时最考究先进的西方装备，包括水丁管、门锁、抽水马桶等等，全是一色从美国用轮船输送而来。楼群的四周是一条用磨砖构筑的高大围墙，围墙除东南角毗邻其他建筑外，其他三面都是走得通的胡同。其建筑工艺之精湛，内部构造装修之严谨，外观之华美，号称整个远东无有匹敌者。在外国人的心目中，它则比法国的卢浮宫更为珍贵和重要。有史可考的是，协和大楼的主体建筑群是在满清豫亲王府拆除后在原地兴建而成。第一代豫亲王是多铎，乃皇太极第15子，与多尔衮同时入关，其人战功赫赫权倾朝野。满清定鼎中原后被封为亲王世袭罔替，是摄政王多尔衮最宠信的亲王。最后一代豫亲王名字叫做茂林，受封于光绪24年。其实大清国已经到了日暮途穷的时刻，而随着辛亥革命的兴起、民国的建立、大清帝国土崩瓦解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那些攀附在枯树上的众位亲王们树倒猢狲散，各自谋划各自的出路，京城内的王府纷纷被出卖。就在这个时候，早已散了架的豫王府卖给了由美国人主持的财大气粗的协和，价格为10万2银元，约合3万美金，不足2000两黄金。据说协和在王府盖新楼挖地基时，无意中掘出了大量的窖藏，内含整缸的银元宝、金元宝以及名目繁多的金银财宝，数额之巨，价值之大，不但超过了购买整座王府的地价与房价，而且抵得上协和大楼的造价。有知情者认为，像这样的王府深宅，窖藏上20-30万两银子、万把两黄金是很平常的事情。只要回忆一下当年老豫亲王多铎在朝野内外的声势，即可想见府邸窖藏之富。

得以留存千古，代代相传。